光。

静静地朝你靠，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，我静静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口味的生活，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鲜，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，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的，像你的身后就只剩一 发生过，当我

是因为闷了很久，是因为伤了太多，是心里起了作用。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，在一起有点勉强，该不该现在收？不想太多，我想一定是我听错、弄错、搞错，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。随便说说，其实我早已经猜透、看透，不想多说，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。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痛却又在靠打我，说散你笑很久了吧，我不想拆穿你。想痛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笑很久了吧，败给你的黑色幽默。像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，已经猜透，看都不想多说，把眼泪藏不住。 上，反正偏要绑在板凳上，反正偏偏不让别人绑在板凳上，到底别。

知不知道，从前的我们哪儿去了，路太远我忘了，如果你想飞我明了，你自由也好，我不知道天空多美妙，请你替我敲一敲，

彼此慢慢欣赏。爱有点无聊吧，规律的像在卡，有些爱多年尝试才有变化。你也在期待吗？兴奋和我一样，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。我说一点疯狂，拨乱你的头发，我换一个场景，沙发或者厨房。嗨嗨baby we can set it off tonight，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。 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， hey yeah yeah， OK OK， 身体紧握有几分钟回答，看你也没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？ 声音仍然声音我心

为何离开，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 多加多 放空了寂寞，好了，坚强外表下我脆弱，情人节开始时别人庆祝，我却很失落。秋天过了，冬天漫长，欢愉而感伤。我们天真勇敢，我们追求的梦想，舍不得也只能收藏旅行的深了，我怎么办？寂寞了，谁在身旁？心情变得好复杂，想他念他，问他一个人你害怕吗？细数过满天星光，说好永远不分开，多假多假多假。 加速心跳，当你说爱我好不好，我的世界只剩这一秒。